早上好，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啊。先给大家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首先来说一下天气了，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零下3度啊，空气质量微凉，和昨天相比呢，白天最高气温是有所下降了，是10度左右啊，晚上呢还会再次下降到0度以下，所以哈，千万不要脱秋裤啊，最近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春捂秋冻嘛。早出晚归的朋友啊，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啊，也要注意着装啊，以免受凉啊。现在我就处于受凉的状态啊，大家一定不要像我啊。 秋裤没穿过。 哎呦妈，秋裤是中药你知道吗？ 啊， 治病的。 好吧， 治感冒。 好吧，秋裤治感冒啊。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啊，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今天我们跟大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啊，女孩子啊可能更加的有体会啊，叫做被不会撩的男生强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肯定很多女孩都有很多话要说吧。 别你先说。 我不说。 你被强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想打人，周围没有人。 哦，想打人啊。其实啊，我当我们说嘛，说撩妹啊还是需要一些啊小技巧或者小情商的、啊、 但是有的技巧啊， 对对， 就是经常会有这个男生哈、啊、在微博上去学技巧，你知道真的 哦， 就是也让人很无语， 所谓的学来的一些套路根本不好使。 对，然后我就会给他发一个表情、哦、都是套路的表情。 哦，都是套路。 就我们结束聊天吧，不要再说下去了，不想听啊。 或者说以呵呵我们来结束一下、啊、 或者是一个微笑的表情、 哎、或者是一个微笑的表情啊、嗯、然后大家可以现在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参与我们的节目。 没错。 哎，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丰厚的丰富的啊干货和内容。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进入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首先来给大家，有一个停电方面的一个小贴士啊。今天开始到3月31号，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将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对供电设施设备啊进行检修啊，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电网官方的停电公告页面查询具体的停电范围啊，然后也可以在掌上电力的手机 APP 上查询，或者是关注国网北京电力的微信公众号查询啊。就是最近要停电，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查一查自己。 提前买好蜡烛啊。 提前买好蜡烛啊。哎，其实挺浪漫的事儿。 对呀、啊、对呀、啊、是不是正好有机会 撩一下，强撩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就不算强撩了吧，对吧？然后就说我是停电了，对吧？我给你送个蜡烛啊，或者说、 哎、 对吧？或者说那个我怕你怕黑呀、啊，对吧？要不你 我提前送你手电筒，你自己跟家待着吧。 啊，要不来我们家坐会儿是吧？ 哎呦，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要去他家坐会儿，那你就该失眠了啊。这个中国睡眠研究会啊，这个研究显示啊，现在中国的失眠重度患者超过60%为90后啊，集中在北上广等城市。那么这个数据呢，来自中国睡眠诊疗现状调查报告啊。这个专家解读说啊，从行业来看啊，从事金融业、服务业、政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从业者呢比较容易失眠。 嗯， 最多的是金融行业。怎么了？这个怎么回事？压力太大睡不着是吗？包括这个 钱多， 包括这个银行、证券、保险等等、然后是这个消费行业啊，住宿啊、餐饮、文化这些，然后啊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公共服务行业了啊。 我挺奇怪的啊，你说这里怎么没有传媒行业呢？对吧？你看，我昨天晚上 你失眠吗？我觉得你觉不够睡。 对，我觉不够睡啊、就是大家现在又能看到我的眼睛又是肿的， 又红了， 又红了，而且最近这个确实眼睛还有点发炎啊。怎么就没有这个传媒行业呢？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 嗯， 北医六院睡眠医学科的主任孙红强表示，睡眠呢是自然界的昼夜节律与人体的生物节律同步化的结果，建议大家应当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啊。我们体内有一个独自存在的生物钟，其实是在运转的啊，它即使没有任何外界环境的变化啊，比如说温度啊、光线呢、啊、它也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进行自己的调节啊，这是一个内在的生物学的一个本质。 嗯， 所以如果把这个规律的作息打破之后呢，它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什么焦虑呀、 啊，抑郁啊， 哎呦， 再比如说就是最近孔文出现的问题，什么眼睛发炎呢、啊？啊，再严重到一个疾病呢，就会，可能到一些障碍性的一方面啊，你比如说共性的一些精神的疾病，那么其他的呢，还会产生比如说像心脏的疾病啊、肠道的疾病，甚至啊就会得癌。啊，所以呢，规律的作息、健康的睡眠，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 嗯， 所以 没错， 对小伙伴们啊，小伙伴，而且这份报告，刚才曼宁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啊，就是，失眠重度患者超60%是90后， 是90后，我们想太多是吗？ 不是，我觉得是不是你们精力太旺盛，然后就然后玩的也太多，就不想睡。 我觉得有可能是 手机太好玩。 90后啊，他的那个生活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就是都是夜猫子， 都是夜猫子。 嗯，有很多喜欢晚上聊个天啊，看个电影啊，不知不觉就晚了，说哎呀，明天还要早起，赶紧睡吧。 啊， 又睡不着了。 对， 玩的太嗨了。 哎呦，对，是。 嗯， 然后呢，刚才我们这个医学主任啊，孙主任，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医学范畴之内的一个解析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得早睡， 要多注意了， 多注意，对。清明节将至啊，4月初的时候，为了方便市民出行祭扫呢，通州区交通局在现有途经通惠陵园线路的基础之上，在3月31号、4月1号、4月5号到8号期间，新开通了一条临时微循环的线路，调整延长通45路运营线路至通惠陵园，还将缩短通19路的发车时间。 嗯，这其中啊，新开通的一条临时微循环线路呢，配车一共是有5辆，起始站为地铁6号线的鹿城站，终点为通惠陵园，运营时间为7点到13点。 嗯， 而通过这个45路经过调整呢，起始站为通惠陵园，终点站为运河高中部啊，发车时间呢间隔15到20分钟。那么这条线路呢，可以连接地铁6号线以及8通线。 嗯， 另外在这个清明节期间啊，通19号的发车时间呢，缩短为了7到10分钟啊，起始站为京通联合考试场啊，以及终点为大方居，可连接地铁8通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嗯，对，在清明小长假前后呢，然后通州将会新增这个临时的扫墓专线啊，大家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嗯，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吧。 嗯， 啊，挺有意思的，被不会撩的男生强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什么体验呢？哎，孔文，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撩妹吗？你肯定会。 我不会撩妹。 你怎么撩？ 我不会撩妹啊。 你会这样吗？像我们这个网友这个李雪莹说话 啊，怎么说？ 早上5点多吧，啊，他把我叫起来说给我带了早餐， 啊， 5点多，我的妈呀， 啊， 他失眠了吧啊？这个学校女生宿舍门禁还没开呢，我憋着一大股起床气，我接过他的这个从栏杆里面递来的一袋早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3个馒头，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在监狱。 啊，哦，就是5点多 起来送了3个馒头，非要把人薅起来，从这个护栏窗户里头塞进去。 哦， 挺难的。 送3个馒头，啊，从面上来看，这个吃的确实送的不怎么样，对吧？ 这关键是你光送馒头， 你 不噎得慌吗？ 对啊，你关就对，所以我说嘛，就是说送吃的不怎么样， 嗯， 然后你还关注的就是人5点多给送，还给敲起来。 对啊， 是是 5点多你。咱8点吃早餐不好吗？为什么要5点吃啊？ 我觉得可以在馒头上做文章嘛。 馒头怎么写俩字儿什么的。 对啊，一个最简单的说，馒头上写个字儿，然后什么我想你，或者我爱你，对吧？然后就是如果说啊，特别生气，这3个馒头，对吧？就我困得带着一股起床气，然后没关系啊，我有惊喜啊，对吧？我觉得有惊喜就是好的。说你把那个馒头掰开，对吧？你馒头里或者说我给你加一什么小礼物，对吧？你比如说馒头里，然后这个。馒头个儿不小，对不对？ 嗯， 是吧？那个，有一个里边是四叶草的粒儿，啊，然后那个什么，再配俩那个什么，那个是不是有耳环什么的？ 有， 对吧？ 有戒指， 对吧？ 有项链 啊，有戒指，对吧？ 你意思是集齐一套加在3个馒头里？ 我觉得 5点多塞进去是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馒头就不是特别重要了吗？ 关键就在于没有这三样啊，只有三个馒头啊，你说气不气啊？你说这是不是强撩啊？ 啊，对，如果说只有三个馒头的话啊，确实是 连口吻都看不下去了， 确实 红着眼睛批评你啊， 对，红着眼睛批评你，我现在恨不得我睁一眼闭一眼，我说这事儿啊。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这个还有啊，网友楚晨他说，哎呦，他约我出去玩，我说哎呀包好重啊，他顿时出现了痛心疾首的表情，接过来掂了一下说嗯确实重，然后把包还给了我。第二天送了我两个15公斤的哑铃啊，附了张纸条说昨天分开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些闷闷不乐，其实女生啊力气一般都很小，你不必自卑啊，更不必为此难过啊，我激励你啊，送你两个哑铃哈、啊、你就是锻炼锻炼就好了。关键是啊，这个人最终还真的成为她男朋友 哦， 我觉得这太难了， 嗯， 这得有多大的忍耐力啊、嗯、 这名网友的名字啊叫楚晨、 嗯、 啊，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不知道现在来没来到我们直播间，或者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嗯 嗯，我楚晨同学，我觉得你心挺大的啊， 我觉得他一定是某方面就特别有才华、嗯、特别有长处、 啊、 你才能忍了他， 才能忍了是吧，啊，你比如说如果是这种事儿啊，你比如这有一姑娘跟我说、 嗯、 说包好重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 就是 那你接过来不就得了吗，何必要姑娘锻炼身体呢， 接包干嘛呀，我直接把姑娘背起来不得了吗， 哦， 对吧， 那然后姑娘再拎着包， 对呀、啊、没关系啊，就是你背着包对吧，然后我背着你、 哦、 是不是也是一套路， 套路知道自己为什么眼睛红吗、 啊、 套路太多了。 哎呀，然后啊，就我觉得啊， 嗯， 就是这个找女朋友，尤其是男孩子啊，就是看上这个有自己心动的女孩，反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吧， 嗯、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我觉得就类似于啊，刚才咱们那个网友，就是早晨起来之后给人送仨馒头，人、 嗯、 我觉得心意还是有了，对吧？就可能不太会表达，或者说有的也没有掌握一些小套路，但是我觉得 哎呀， 嗯嗯、 一定要。心诚则灵嘛， 心诚则灵。还有一点，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一定要 脸皮厚， 脸皮厚。你的意思是脸皮薄就不行是吗？哎，不过确实是啊，有的男生啊，你就知道就，哎呀，你怎么就不能主动一点呢？ 哎， 怎么就不行呢？ 对对对， 哎、然后你就发现他真的不会主动， 对吧？ 他习惯于被动了。 嗯、 我的天哪、啊，那怎么办啊？ 所以说嘛，就是就是很多就是。你主动我们才会有故事， 对，你往前走10步我才能走那一步嘛， 对对对，没错，接下来之后啊，鼓励鼓励鼓励鼓励我们这个如果有想法啊，有就心动的男孩子们，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厚脸皮。 都懂我开心，谢谢你爱我。 上天派来爱我的男子，我也爱你，感谢上帝，我真感谢你。到末日那天，我都会用力的爱着你。 怎么样，这歌给大家准备的怎么样？ 这歌实在是太应景了啊！说这个撩妹啊，怎么着？除了心诚则灵，一定要厚脸皮啊！ 对喽，一定得厚脸皮啊！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啊上半个时段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关爱青年计划。 哎，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学习啊。北京各大高校四六级考试报名已经开始，从昨天上午9点开始呢，到4月8号的下午5点，北京市的大学生们可以报名2018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的考试了。 哎，这考生呢需要通过四六级考试的官方报名网站来完成报考啊，其中包括信息核对、资格审核以及网上缴费等等操作。那么报名网站呢，支持银联和支付宝两种支付方式啊。考试的费用为4级15元、6级17元，口语考试为50元。哎，是不是涨价了啊？提醒大家啊，这个4级口语考试的时间啊是5月19号啊，6级的口语考试时间呢是5月20号啊，而4、6级的笔试考试时间呢是6月16号。哎，看起来这个日子很顺嘛。 对，然后这个日子顺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考试的也比较顺利。 哎， 报名成功之后，什么时候可以下载准考证呢？啊，参加口语考试的考生要在5月14号9点后登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网站下载，并且打印口语准考证。啊，参加笔试的同学呢，要在6月1号9点后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领取准考证。然后还有要一些要注意的啊。考生报名前呢，要按照四六级考试官网的系统要求进行注册和登录，登录成功之后呢，提供正确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进行资格验证才可以报名。只有4级成绩达到425分以上的考生才可以报名6级。然后另外呢，考生不可同时报考同一时间段内的2门及以上科目，不同时段的科目能否同时报考需符合所在学校的规定。 哎，同学们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啊。 嗯，对啊，我是4级的水平。 哎，我是6级的水平，快成4级水平了啊。 关上4级啊，好，鼓掌。你说大家会不会因为哎呦刚才曼宁一说涨价了，哎，今年不报了。 怎么可能？就是因为不想考，找什么理由啊？啊， 哦，对对对， 涨了2毛钱也要因为这个。 对，所以说在学习上啊，来不得半点虚假，大家不要找理由啊。四六级考试要开始了，大家要关注一下。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我们小时候，可能80后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忆更深刻一些啊，就是小时候爱喝汽水啊。小时候的记忆里呢，饮料就是汽水。啊，就是碳酸饮料啊，就咕噜咕噜都冒着泡啊。但是呢，两大行业的巨头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去年的财报数据显示，碳酸饮料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目前正在显著的下降。 啊， 对， 这看来我不再年轻了是吗？我还是很爱碳酸饮料的， 还爱碳酸饮料， 对对对， 是吧？嗯，啊，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调查，中国人对包装水、植物蛋白饮料等健康型饮料的喜爱程度远胜于碳酸型饮料啊，碳酸型饮料最终垫底。我们对汽水是真的不爱了吗？ 哎，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哈。我们看到这个一项啊，全球对17个国家的23000名消费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啊，近一半的这个受访者表示啊，对低糖无糖的制品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消费者对于高含糖量啊、高热量的饮料偏好是越来越低了。据了解呢，大家不爱汽水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不健康，易长胖；还有第一个是不健康，第二个是易长胖，第三个是伤害牙齿。 嗯， 哎，我觉得是这样哈，有可能是他们这先爱了汽水很多年，然后到了这个人到中年哈，头发逐渐的稀疏哈，肚子越来越大，然后就不行，不能再喝汽水了。 哦， 我们要喝健康的，是这个意思吗？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质量协会报告指出啊，购买和食用碳酸饮料的消费者啊，购买热度和重购热度比较高，但是满意度和推荐热度却回落了。这表明啊，消费者的嘴上说着不要，但是还是舍不得放可乐走啊。 嗯，对， 然后其实你不可否认啊，有的时候碳酸性饮料倒是挺好喝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就是它的这个不健康啊，像比如说伤害牙齿啊，啊，包括就是容易长胖啊， 对， 然后就是大家还是合理的选择吧啊。 我记得我的朋友啊说这个，可乐啊不好，但是可乐确实喝起来很爽，所以呢，我可乐只喝第一口，那是最爽的一口。后来呢，我就这么做了，我就一口把可乐全喝完了，怎么样？是不是也听起来还行？ 那反正我觉得就是适度吧，对吧？就是反正别拿饮料、汽水什么的当水喝，代替水就好、啊。 没错。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接入了我们的连线嘉宾郝建，来自搜狐的体育评论员，看看郝建这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体育方面的资讯。郝建你好。 Hello。 来给大家带来你本周的分享。 好的。就在前不久啊，这个冬季残奥会是闭幕了，然后中国队在本届的这个冬残奥会上是拿到了首枚的金牌，历史上首冠啊，是这个冰壶，我们的冰壶运动员为我们的这个中国代表队取得了这个荣誉啊，我们应该就是祝贺他们。 嗯，没错。 然后呢，现在已经就是正式的进入了，包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这两个大型的比赛都已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啊，我们在这个未来的四年当中，可以共同的去加入到这个冰雪的项目当中啊，帮助这个北京冬奥啊去增加新的活力啊。然后在昨天晚上CBA 的季后赛的首轮啊继续进行，然后辽宁和北京是经历了双加时啊，打得非常的辛苦，最终辽宁是险胜北京，而广东队是在主场被这个卫冕冠军新疆队扳回一城啊，新疆队也是避免了被横扫的尴尬，然后双方都是总比分战成了2-1，再加上之前结束的这个广厦和深圳也是2-1，这三组这个对决还要继续进行，而山东队是3-0啊，直接横扫了江苏，率先晋级到了下一轮的季后赛当中。说完了这个篮球，我们再看看这个足球啊。这个周末，足球圈的朋友们可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有4位啊，这个巨星同时取得了这个大四喜啊。在足球圈，这个大四喜的意思呢，就是单场比赛啊，一场比赛一名球员打进了4个进球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本周末是有4位球员都达到了这个成就啊，那就更罕见了。其中呢，这个是 C 罗完成了大四喜，而且呢，他最近的9场比赛啊，打进了18球，整个的这个进球效率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而之前呢，他是这个在西甲的这个进球榜上是落后于梅西啊非常多的一个进球数，而最近呢，依靠着最近的这个出色的表现啊 ，C 罗已经仅仅落后梅西3个进球，所以整个西甲的金靴的悬念又重新回来了，让我们也是看到这个顶级球员啊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调整和永不言败的这种精神吧。然后另外呢，英超的萨拉赫啊也是打进了4个进球，意甲的伊卡尔迪，还有我们中超的吴磊啊，球王也是完成了大四喜的壮举。然后说到这个四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阿森纳这个继续在欧联杯保持着晋级的希望，他们已经晋级到了8强，如果他们能够拿到欧联杯的冠军的话，就又可以相当于完成了英超保四的任务，可以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所以这也算是阿森纳的另类争四之旅。然后呢，这个欧冠啊，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欧冠的这个对阵，8强的对阵分别是这个尤文对皇马、利物浦和曼城、巴萨和罗马和塞维利亚和对阵拜仁啊，这是这个欧冠8强的自组对阵。然后呢，首回合的较量将会在4月4日和4月5日的凌晨进行，而这个次回合是4月11日和4月12日。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对欧冠的8强之战拭目以待，都是强强对话。那就是我带来的这个体育的新鲜资讯。 好，感谢郝建，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体育方面的赛事方面的消息，感谢郝建，谢谢，再见。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9，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啊。为什么刚才孔文突然变成了清新版的孔文呢？ 清新版的就是不是那种不着调的。大家好，我是孔文。 哎呀，装可爱了是吗？哎呦， 欢迎大家把频率锁定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哎，看大家看我们的这个后边大屏幕，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请搜索。哎，然后呢还可以在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酒吧，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被不会撩的男生强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我们看到啊，有一个网友啊 ，Sunny Boy， 他说体育课阳光正好啊，买了水给妹子，想着扔给她，然后空中画出弧线，她接住哈，笑靥如花，对我说着谢谢，结果力用力太大打脸上了。哎，这妹子没跟你绝交，我觉得真的。 哎，其实刚才连线的时候，我特别想问问豪健，你知道吗？ 嗯， 因为豪健就是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都非常熟了，对吧？ 你想问他怎么撩妹是吗？ 对啊，我就问，我说豪健，你撩妹的话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什么小招啊什么之类的？ 嗯， 对，等下周吧，下次 我们连线的时候， 对，下次连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一下这个话题，我问一下豪健啊，豪健撩妹看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继续刚才豪健跟我们连线的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就是继续来关注一下。然后在刚刚结束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石宇奇以2-1击败了林丹啊，超级丹，首次赢得了这项大赛的冠军。22岁的石宇奇呢，成为了10年来第4位赢得全英公开赛男单冠军的球员。在他之前，从2009年开始，这个项目的冠军就被林丹、李宗伟和陈龙三个人包揽了。 哇，这个中国队选手参加的另外一个决赛项目呢，是混双，郑思维、黄雅琼在以21-15拿下首局之后呢，被日本 本组和渡边勇大和东野友沙连扳两局啊，无缘冠军了。那么这对日本组合呢，也成为了全英公开赛109年历史上第一对来自日本的混双冠军，等了100多年才等来。 嗯， 也挺不容易的啊。 没错啊。 另外，这个女单决赛中呢，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以22-20和21-13击败了日本的山口茜，成为了新星方之后首位卫冕女单冠军的选手。 嗯，对， 恭喜啦！ 嗯，恭喜。昨天晚上，首钢队，然后双加时是遗憾的，输给了辽宁啊。我们刚才关注了一下这个首钢男篮，再来关注一下 男排。 对，北汽男排啊，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半决�赛已经结束了。北京男排客场3-2力克八一队，总比分3-0成绩淘汰对手啊，连续第三年闯进了总决赛。总决赛当中呢，北京队将会挑战卫冕冠军上海队。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呢，总决赛都是北京和上海对决，而夺冠的都是上海队。 嗯， 这让人更加期待这次总决赛当中北京队的表现。根据安排呢，总决赛将会从4月1号开始，如果双方打满7场的话啊，冠军将会在4月28号诞生。 非常的期待了、 啊、对，期待北汽男排这个把怎么说呢，就是把这个今年的冠军奖杯啊，把冠军给咱拿回来、 嗯、 咱落在北京。接下来跟大家要关注的是娱乐方面的消息啊，原班人马演寻秦记电影版，古天乐还有谁， 林峰还有轩轩依然是担任主角了。 轩轩回归，哎，对对，轩轩回归啊！据了解呢，《寻秦记》电影版已经正式将于今年开拍，并且电影将由原班人马出演、 嗯、 啊，古天乐、林峰、轩轩依然担任主角。 哎，这个2000年这个播映的剧集《寻秦记》啊，简直是一代人的回忆啊！从一众主角到主题曲啊，《天命最高》，样样都很经典啊，也是古天乐心目中的最爱了。那么之前古天乐的电影公司呢，就暗中签下了林峰以及轩轩的艺人合约啊，为《寻秦记》的电影版及其人手来做好准备。据悉呢，电影最快将在今年年底开拍，万事俱备啊，只欠档期了。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其实他们联手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了哈。如果年底开拍的话、 嗯、 可能是不是在明年的时候或者是后年的时候就要上映了，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虽然说这个离得好像还有点远，呵呵，可以期待一下啊、嗯、 对。然后刚才说的古天乐啊，古天乐24小时之内连续拿到2个影帝的奖杯。 哇， 对，这个曼宁来给大家就说说这事儿。 看来应该是在3月17号举行的第12届亚洲电影大会上啊，古天乐凭借这个电影《杀破狼》《贪狼》获得了影帝。那么这也是古天乐入行25年来第一次获得的电影奖项啊。随后呢，他又拿到了亚洲电影大会的这个影帝。不到一天的时间呢，3月18号，古天乐又在香港电影导演会周年晚宴颁奖典礼上呢，再次凭借这部电影啊，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啊。短短一天内拿下2个影帝啊，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之后的金像奖中啊，能不能看到古天乐再次获奖呢？确实啊，这个《杀破狼》《贪狼》啊，虽然是一部港片啊，但是连我姥姥都很爱看，说明他演的是真的好啊，剧情也很棒啊。 对， 对， 对， 拿下这个影帝、 嗯， 很多人说啊都是实至名归了。嗯，恭喜古天乐、 嗯啊！恭喜古天乐啊，确实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演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连线的第二个嘉宾啊、 嗯、 他同样是也是就是他们跟古天乐他们一个行当的，但是呢是一位导演，是一位年轻的导演，然后是影片《中邪》的导演马凯。马导你好，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然后欢迎马导今天跟我们连线，然后也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嗯嗯，大家好，我是电影《中邪》的导演马凯。 嗯，然后也据我了解到的消息啊，然后我们这部影片呢也然后是很快会在院线跟大家见面，对吧？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片子会在下个月的4月4号清明节上映。 嗯，4月4号的时候，然后其实很多影迷朋友，然后对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啊。不陌生的啊，很多资深的影迷，因为啊，我们这部影片在这个 FIRST 电影节，然后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电影节上都获得了好评和奖项啊，然后是马上要走上院线和更多的朋友们见面，然后还是请马导然后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啊，我们再次来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它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它中邪是一个用伪纪录片拍摄的一个电影。 嗯， 主要的故事是讲了，就是有 一个大学生，一对大学生，他们要拍乡间的这种农村的一种驱邪的仪式，叫还人。然后他就跟着这种神婆啊，到了一个偏远的一个山庄里，然后看他们去如何给人驱邪，用那种还人的仪式，就像东北的跳打神似的。但是这个仪式是山东临沂特有的仪式，叫还人。然后他们到了山庄以后呢，就因为那个神婆呢，他其实是个骗子的，他没有什么真实水平。他以为去了就忽悠一下，但实际他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在山庄遇到的情况好像不是他之前遇到那些忽悠过去就完事了，发现很多了很诡异的事情，就这样陆续展开了。 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 对， 其实据我了解到，然后也跟这个就是提前看过咱们这个片子啊，然后有看过片子这个一些这个资深的影迷朋友呢，我们也去聊过一下。其实我们这部影片题材上它是属于恐怖片。 对 吧，它是一部恐怖片，但是在就是故事结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就是启发人性方面的这个东西。这方面这个消息，然后马导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初的创作初衷是什么样的？ 这里面有六个主要的人物。然后他们其实我是在想，其实每个人啊都会有挺阴暗自私的一面，然后那六个人都是代表着不同的人的一面，有的是为了金钱，然后有呢是为了复仇，然后有的呢就是软弱，然后他们有时候可能到真正事情在之前他会是很好的一面，他会说的如何如何好，但是当真正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就会展现出来，就会摒弃之前的那种形象。 他是会有一个人性方面的在故事当中有一个揭示。 对， 然后这个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简单的啊，因为这个是一部恐怖片，然后呢其实很多很多朋友们其实想看，有的时候又不太敢看，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啊其实想看，但是呢有的时候自己啊，对吧， 我就是那个 啊，你就是那个 不敢看的。 对，然后就是马导来跟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说一下，就是这部片子就是看的时候是会有那种毛骨悚然就特别不敢看的那种状态吗？特别可怕吗？ 会有 一些是吗？ 对，会结合从前的一些前辈们拍的一些恐怖片上得到他们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们这个可能你看的过程中会非常的紧张刺激，但是看完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不会， 因为恐怖片嘛，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恐怖的音乐。一个是恐怖的化妆。就是当你音乐响起啊，当你看到你留下阴影的时候是什么，可能大部分都是那种很恐怖的妆容。当你半夜回家的时候，你脑孩子全是那种恐怖的妆容。然后以这种起到一种恐怖的效果。但是中邪是没有这两个很重要的要素的，就是它没有什么音乐，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妆容。但它如何又起到一个能够让你紧张，让你感受到真正的毛骨悚然。就是在一个气氛上的一个酝酿，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是做得很成功的。 对，然后其实在拍摄恐怖片的过程当中，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玩的事情来跟我们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好玩，可能比较悲惨吧， 比较悲惨，自己被自己吓到了是吗？ 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山庄，然后那个山庄是一个在那个半山腰，然后它离其他的村庄是有些距离的。然后我们拍戏的时候是请了当地的小纸人，就是我们上坟的啊，就是出殡的一些小纸人，我们专门是去那种出殡的地方请来的。把他们请来的用的道具，然后那个东西他那个脑袋啊，做的那小纸人脑袋啊，它是会晃的。你放那就你一动它是自己晃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反正它脑袋会晃。 然后我们组本身人很少， 嗯， 就根本就不敢碰那个小纸人，就会把它放到单独的一个空的房间里， 嗯， 它就在二楼。然后我们组如果收工了，说二楼有落了什么东西啊，一般都会必须叫个人陪着上去去拿。 那一个人不敢去， 不敢上去 啊？ 对，一个人没有敢去的。 就是啊，这个确实是，就是可能拍摄我们这类题材的影片，这个恐怖片可能特有的一种，这个在剧组拍戏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先感染了自己。 然后我们那个男一号， 嗯， 男一号还把最后的时候还把腰摔断了嘛？ 哦， 拍完的时候，对， 啊、 那 现 在时候就 嗯， 现在挺好了，现在 好， 都能打篮球了。 啊， 那时候真吓坏了。 啊， 那时候他掉了一个4米多深的一个深沟里，然后那个深沟里呢，它有很多大石头，它不是说全是泥啊什么什么的， 嗯， 它全是石头，因为那是山嘛，全是山路，所以那个深沟全是石头，当时掉下去的，我的天哪，真的吓坏了，就是， 嗯， 他那时候就说自己腰咯嘣了一下，然后下半身就不敢动了。 嗯， 那个时候就吓得就说，哦，我天哪，这要是站不起来那就怎么办啊。 嗯， 啊，就出这么， 所以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哈，整个剧组， 对对对，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啊。然后这部影片，然后马导再跟大家再来预告一下，他是在什么时候在原先会和大家见面 啊。我们的伪纪录片电影中邪会在下个月的4月4号清明档全国上映， 嗯， 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 好啊，对，然后也这个在这儿呢，然后谢谢马导跟我们的连线。然后如果这个大家对这部影片然后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4月4号走入院线观看马凯导演的《中邪》。然后呢，也预祝《中邪》取得好的票房和口碑。感谢马导今天和我们的连线，感谢。 好的，谢谢 。嗯，谢谢，再见。嗯， 好嘞。 恐怖片看吗？ 不看，不敢看。 啊、 哎，我就是说这个恐怖片，我又想起来一个强撩的一个梗啊， 啊， 就是会经常会有男生啊，就会约女生去看恐怖片。 嗯， 我觉得就是图谋不轨，你不就是想让女生很害怕，然后钻到你的怀里吗？ 啊， 对，我觉得哇，每次有人跟我说，哎，我们去看看恐怖片吧，我就会在心里默默的把他拉黑。 我觉得不至于吧？ 真的吗？不要为你们男生这个站台啊！ 不，那你 不能看个好看的吗？为什么要看恐怖片呢？ 哎、比如说啊， 嗯， 比如说有一男孩子要撩你， 嗯， 对吧？这个男孩子呢， 他应该看我喜欢看的呀。 啊，不是你 彼得兔啊什么的，萌萌哒那种。 不是，您听我说完啊。 嗯， 比如说啊，这个男孩子呢，他有这个运动的这个这个较好的习惯， 嗯， 对吧？然后特别爱游泳， 嗯。 我说曼宁说你咱俩能不能一起去游泳，那你这个时候你会产生脑子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可以啊，我也爱游泳啊。 我的天，好，这个问题算我撞枪口。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奇葩青年有话说啊。 嗯， 天津成立煎饼果子协会，并表示啊将尽快制定团体标准。网友梦蝶说，最近呢、啊、天津市餐饮行业协会呢成立了煎饼果子分会，这个消息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啊。 嗯， 煎饼果子分会会长说，市面上不少加了什么火腿啊，什么那个叫辣条啊、 嗯、 啊，五花八门配料的煎饼果子并不正宗啊，天津本地人基本都不会买、 嗯、 所以呢他们要制定团体标准，让更多的从业者有标可依，按标作业。 哎，天津一家老字号啊，有这个第五代传人啊，刘宇顺他表示啊，这个煎饼果子手艺啊，起源于1912年，还100多年了。他说，目前在天津呢，煎饼果子的现状比较乱啊，形形色色，也没有价格区分和行业标准，谁也不知道哪家的煎饼果子是最正宗最好的啊。那么设立这个分会呢，这个流程标准上呢，可以对业内人士进行敦促啊，将传统技艺传承下去。那么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他不喜欢制作这个煎饼果子，但是老一辈的人老了啊，年轻人的一代呢需要顶上去啊， 嗯， 所以这个煎饼果子这个技艺啊一定要传承下去的。 哎，对，然后对此网友的看法不一啊，有人支持这样的做法，认为呢以后可以吃到正宗的煎饼果子，但也有人认为我就爱吃加辣条的，我就爱吃加火腿的，嗯，咋，对吧？说这样的协会没必要存在啊，煎饼果子嘛就正不正宗无所谓，好吃就可以了呀，对吧？我爱吃就可以了呀，对吧？ 你比如说，那有的朋友说，我就爱在煎饼果子里我裹臭豆腐，不是你是不是也得让人吃啊？对吧？你 不是我们可、啊、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啊。 啊，没关系。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你买旁边买盒臭豆腐啊，然后你再买个煎饼果子，你自己加呀，对不对？你说你这放完臭豆腐的那个锅是不是？那怎么就给煎？比如说我就不爱吃臭豆腐。 你是怕串味儿是吗？ 对，你说你前面一个你加完臭豆腐，后面一个我加鸡蛋的，你说这怎么弄啊？对不对？ 对，反正这说实话，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就是我觉得制定一个标准倒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就是也没必要非按照这个标准走。 不用规定的太严。 哎，对，真的是我就好这口，你把我咋？接下来这条消息是一则啊，来自一所大学的消息，还是一个名校啊，离我们不远，在北京，对，在北理工，北理工大家的啊，北理工大家， 北京理工大学的于同学， 哎、大学啊，于同学，3月18号，北京理工大学举行了研究生毕业典礼，校长在发言致辞的时候，用 TFBOYS 的王俊凯举例啊，激励毕业生要抓住光阴，不要蹉跎岁月。校长说。王俊凯离你们不到5公里，00后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已经在舞台上大放异彩。他们奋发进取，活力四射，潜力无限，而且他们还在咏叹光阴寸短。 这不少网友表示啊，这么紧跟潮流的校长有点可爱，这波正能量很服气了。也许这个校长还是 TFBOY 的粉呢。就是天天那种哇，好帅啊，俊凯，是不是这种感觉？ 嗨，我觉得。这个例子不成立啊！我不认可。 哎呦， 我个人表示不认可。 孔文就是嫉妒，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就嫉妒人红，嫉妒人比我小，是吧？ 对，嫉妒人小鲜肉。 嫉妒小鲜肉。哎呀，会不会形成一条孔文自己的一个鄙视链啊？对吧？形成一个自己的鄙视链，什么 TFBOYS 啊，包括行什么那种，包括行，然后包括行，是吧？我就爱在煎饼果子里裹臭豆腐。 我的妈呀，这你还怎么撩妹啊？ 啊，闲话少说啊，进入我们今天上半时段节目板块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啊，找工作之前，刚刚说了啊，研究生毕业典礼，北理工的校长给大家安利了一波，对吧？正能量。然后呢，找工作之前啊，有一些政策，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将会达到820万，再创新高啊！面对这一庞大的求职大军，近期从国家到地方啊，相继出台了许多政策，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开绿灯。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毕业生找工作前该了解哪些政策呢？ 首先啊，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招聘会啊。招聘会呢，其实很多大学生求职的首选渠道了。面对这个应届大学生的求职大潮呢，北京就启动了2018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及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活动期间呢，将举办86场就业招聘会，主要面向2018年北京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届时呢，将有4000余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提供就业岗位40000余个。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市场服务频道好工作微信公众平台，查询具体的活动安排、用人单位、招聘信息等等。 然后第二点啊，就是落户。很多同学应该很关注啊。与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高相比呢，二三线城市提供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诱人了。 比如说 成都去年就抛出了这个叫融漂计划啊，推行先落户后就业。 哇 啊，西安规定啊，年龄在35周岁含35周岁以下的啊高校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落户。南京也放宽了人才落户南京的条件啊，提出了40周岁以下本科生可以直接落户南京。 40岁以下本科生这个条件可真够宽的啊， 对吧？40岁以下本科生，是不是放到70后，对吧？ 差不多吧啊， 人才嘛，只要是人才我都可以。 没错， 对对对。 来看一下第三个呢，就是补贴啊，住房补贴、就业补贴等等，也是各大城市吸引人才的重要筹码。比如说啊，长沙、郑州都对当地的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呢发这个生活补贴。那近两日啊，这个南京为了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呢，还发布了外地高校毕业生来南京面试补贴和青年大学生开业补贴事项通知。你来面试。 是你来这边开店，你要开业了啊，还有这个你要这边来生活，都会给你钱的。 嗯，对对对，这个实惠， 很诱人。 对对，你比如说什么住房补贴，对吧？嗯，比如说大学生朋友们，然后刚毕业的时候。这个无论是租房子啊，或者说这个买房子，可能经济方面压力都会比较大， 哎， 对吧？这项政策是非常实惠的， 很棒了啊！ 对，刚才说的是这个补贴啊，实惠的。然后呢，除了我们就业之外呢，很多现在毕业生选择创业啊，不仅仅是就业有福利。对于想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呢，许多城市也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比如说南京、海南啊，都提出了要为劳动者提供创业的补贴。西安也提出了。近五年毕业或者是35周岁以下的高校毕业生创业的话，可以申请贷款，额度呢最高50万元，期限一般是2年，并给予50%的贴息。哎呀， 真不错。 杭州啊，杭州也将啊为带项目来创业的外国人才提供创业资助，最高可给予1亿元的资助。 哇，这么有钱啊！因为我们看到哈，不少地区对寒门子弟也有明确的帮扶政策。 对， 比如说海南、大连都规定啊，对低保家庭、随军家属等几类人员呢，提供职业培训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等。当然了，这些政策呢，只是冰山一角了。如果你已经有目标的城市啊，不妨多看看当地的这发布的政策啊，这样的福利啊，是千万不可以错过的。 哎，对喽啊，你说这个。带项目去人那边，但是他规定了一个是外国人才，啊，就是给予1亿元的资金补助。我的天哪！ 对呀，啊，但你也不能瞎折腾，对吧？ 对吧？这不就是那个小目标吗？嗯， 对对对， 对吧？ 是个小目标啊！ 啊，对，是个小目标，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被不会撩的男生强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啊？欢迎大家。对，然后 网友这个宅 CC 他说，第一次约会啊， 嗯， 啊，有一个湖的小公园，晚上10点多啊，第一次约会10点多，晚上湖旁边啊， 这时间点找的可以。 对呀，啊，之前啊也没有说彼此是男女朋友啊，就只是暧昧。他说我有些话要告诉你，我以为是表白啊，都摆好了娇羞的表情了。然后他说， 嗯， 说了一个无比吓人的鬼故事。 讲了一鬼故事， 被吓得心神不定啊，一把这个男生推到了湖里。我觉得这个女生也挺厉害的，你居然能把他推到湖里。 哦，我觉得也可以嘛，对吧？就是应该男生没站稳，您这边一推的话，你一推，然后我砰， 哎，我们的重点不是推到湖里，而是这个无比吓人的鬼故事， 啊，对吧？那对呀，啊，你讲鬼故事，然后你肯定是害怕了嘛，对吧？你害怕，你推我吧，你推我，然后我抱住你不就可以了吗？ 哎呦，你 对吧？ 你这个才叫强撩呢， 啊，对吧？有的时候什么叫强撩？ 嗯， 是吧？就对吗？你就直接把他推墙上不就可以了吗？ 孔文看来是老司机哈， 我没有 广大网友学一下了， 我 要不然改天我们专题就讨论一次孔文是怎么撩妹的，是不是？好不好？ 不是，我没有， 我承认了啊。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啊。网友这个叫 Tachi， 他说上高中的时候呢，有天下了课回宿舍路上，突然被踢了一脚， 嗯， 啊，踢我那哥们我也不认识， 嗯， 他踢完一脚他就跑了，啊，过了几天呢，我收到一封情书。 哎呦， 你好，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我其实注意你很久了，你可能不认识我，不过你应该记得前天踢你的那个男孩，对，那就是我。 你在哪儿？我一定要回踢回来。 哎，这个，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 但你踢的时候别太重了， 对对 大哥。 对你 下手轻一点啊。 哎，我觉得这是个路子。 你都一大把岁数了，你也要去踢人家姑娘吗？ 不，我觉得可以啊。然后 下雨天踢人家一脚，然后一腿泥印子，这种感觉吗？ 啊，你对啊，就是你比如说，然后我不注意的就砰，我碰你一下，对吧？ 嗯， 或者说然后这个就哎呦不好意思，我滑倒了，然后就啪姑娘身上，对吧？这是 个 路子吗？ 你这 个 哎呦，这不是路子，你千万别这么教别人。 这不是路子。 如果我是那女生。我可能我一生气就给你一个巴掌，你凭什么推我，然后还碰我身上？ 哦，我滑倒了吧？ 你也许你是装的，我被我看出来了呢。我就觉得，哎，你是 不 是那个？ 曼宁，你不会的，你真的不会的。 真的吗？ 而且啊，你还得就是看一下，就趴你身上，这万一完事，我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继续说。 在这个小小地球， 北京时间的9: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如果您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这档青年说节目。当然了，如果有 WiFi 的情况下，把手机拿出来啊，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最关键的是如果您这个方便的话啊，把微信公众号点开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背景板上的这样的一个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呈现的啊这样的一个直播间的景象。这个微信公众号非常的重要，大家如果今天心情好的话，可以点进去以后再返回再点进去啊，戳它个10次8次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节目唯一的考评标准。好了，每一个上午，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他这个身边发生的关于青春奋斗方面的事儿。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北京新光明培训学校的校长刘友忠，刘校长啊，应该是这么称为啊，请刘校长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我叫刘友忠。 嗯， 是来自北京，北京新光明培训学校。 嗯，刘校长可以把话筒可以靠自己的这个哎， 好的， 哎，再近一点。 好， 应该叫刘校长，还是应该叫刘老师，还是叫刘总呢？ 哎，还是叫刘老师吧。 刘老师，不是您教不教英语啊？您 不教啊？ 您不教英语，我这一不叫刘老师，这感觉。这一对吧，应该还叫刘校长好一点。 哎呀， 校长是管理层，是吧？ 真可以。 老师呢是这个对教书育人啊。 但是我们身为这个教育的工作者， 嗯， 首先要教这个我们的老师要有师德， 嗯 啊，经常给老师上一的师德的课 啊， 引导他们走向正能量。 刘老师是山东人， 山东梁山人。 这山东梁山人就是梁山好汉， 不敢当。 不行，我得躲远一点，我怕这。梁山好汉，其实刚才这个在导播间里和刘老师聊天的时候，就感觉确实是山东人的那种实在的气质扑面而来啊，感觉就是梁山好汉在您身上，您觉得有哪些精彩的表现？生活和工作方面，是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哎呀，也不是说这个，我们梁山人吧，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梁山本身就是民风彪悍、淳朴。现在的梁山人，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性格都体现在哪？当前在这个正在全社会都在进行这个改革开放，都在奔小康，都在搞经济建设。我觉得在当前这个我们的生活始终就是要建设正能量。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在这个勤奋和生活方面，要做的可能更实实在在一点。 在你这个心目中，梁山好汉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性格耿直。 性格耿直。 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你有没有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时候？ 哎呀，这事可能是一说太多了。身边的事大大小小得几百件吧。但是可能影响最深的就是身边的人，就是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 最记我好像是2012年的冬季。当时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当时我从家里开车出来，当时正在下大雪。零下可能是15度。在我前面的500米有一个车，可能是也是新手，没开过。在那个 什么样的车？ 就是一个基本上的那个捷达 啊， 那个可能是送孩子上幼儿园。8:30左右。寒风呼吸。我觉得这个当时呢，就是说一不小心。因为滑嘛，他连续这个他开的是基本上是60迈。他可能是不是新，他不是是新手，不是老手。他猛踩刹车，令人遗憾的是，在高速公路上一下子翻了3番，到了高速公路下。当时我的，当时有100几辆车在我前边，都没有停下。我停下以后，我一看，这个车翻了，我根本这个救不下来，单靠一个人。我就在那个路高速公路上这个堵。就是招呼，就像交警一样招呼的大家呢，就是把车停下来呢，让我们赶快救人。挺遗憾的，好像管这个不多。都是怎么堵他们也不停，就看了看现场，就也没下车就走了。 下着雪吗？ 下着雪。 零下15度。 对。当时挺冷的。我呢就挺遗憾的，一看砸车门砸不开玻璃。后来呢，我本身那个小时候练武。以前呢我是当武警的。在车上呢都放在防身的家伙。比如说2节棍。正好成了帮手。我用2节棍把这个他的前玻璃砸烂。我把孩子抱了出来，当时这个那个他的妈妈，孩子的妈妈，对我眼睛呢就说：“请救救我的孩子，请救救我的孩子。”当时给我的心灵很震撼的。当时呢，我把孩子抱出来以后，然后把他这个妈妈，年轻的妈妈和他爸爸抱出来以后，后来呢，就是两边的人，就是从高速公路下边的人，逐步上来了。我一看。这个家孩子就额头上流着血，这个妈妈额头上有点血，但是都是小伤。我一看，我就悄悄的开着我的车就走了。没有留名。后来呢，一个热心观众拍了一张照片，把我的车牌号给拍下来了。后来交通队给我打电话， 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是干嘛的，这是、 是不是找什么事儿啊？这我对吧？我这是吧？我这是违章了或者怎么样？ 对对 对, 对 后来再见到他们，这是一家三口了吗？ 后来我没见，因为毕竟我没有留名、 确实，梁山好汉的这称谓不愧。 还有在这个生活和工作方面，尤其在工作方面，我坚持我们的老师。 不，您不会就因为梁山好汉脾气暴躁吧？说开除谁开除谁？ 没，我比较民主，比较尊重老师。因为老师毕竟是灵魂的工程师嘛。要需要尊严。就是我们有不管什么事叫引导他走向正能量。其中有一个老师，家是河南的。嫁到北京来。好像是一般是他的孩子当时是2岁多。他的婆婆生病了，好像去看病，就没有这个时间来那个照顾孩子。他说要当兼职。我说什么原因呢？一给我讲了以后，我说好办啊，我说你爸老家的，你河南的老家的父母 接回来， 对呀、正好来，正好给你看孩子的同时，正好带着你的父母好好的逛一下北京，也体验一下孝心。他一听很好。就像这样的事啊，很多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说那个， 是不是有一些你像你开学校啊，会有一些公益活动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孩子可能确实贫困，想学英语啊，或者想学一些这个其他的知识的时候。 哎呀，这说话这长了，公益活动一直是持续。从我99年开始办教育以来，尤其是03年的非典。我免费给我们， 哎，我看到，我先插一句啊，我看到那个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网友亲爱的小孩问，刘友忠刘老师，您这个新光明培训学校是个什么样的学校？能不能先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先简单的说一下？ 那都做广告了、 对， 那个新光明培训学校呢，它的前身是北京光明外语培训学校丰台分校。2012年创办的新光明学校。这个学校呢，以前呢是1999年，我是从这个教育部考试中心引进的剑桥少林英语这个课程，带到了丰台。因为他的这套教材呢，是教育部考试中心直接从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直接合作的。他这个考试呢，当时是比较前沿，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因为那个毕竟英语国家嘛。 就是说这其实就是一个 语言 学校。 对， 英语啊， 对， 现在可能 后来呢，2012年呢，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就是 综合性的， 就是文化艺术，比如说围棋啊、跆拳道啊、美术啊、舞蹈、书法等等，然后还有那个语数英、物理化等等啊，同步辅导的。 好，这是一个新光明培训学校的情况。您接着说做公益。 说公益啊，是这样的，那个当时很感动，当时呢我们一线的护士医生啊，当时我挺感动。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策，本人虽然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没有名免多少钱，但是呢给凡是一线的医生和护士 的 孩子到我这儿来报英语，我就免了一期学费，虽然不限多，但是体现了一个民办教育工作者对这个一线医生和护士白衣天使的一种尊重。 哎呀，我这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刘好汉，刘好汉真的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真是拔刀相助，不管是在路边见义勇为吧，还是说是真的看到一些感人的事情啊，能帮一把是一把啊，不管是帮的什么样的程度，至少是我们在帮，对不对？我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疑问，刘老师或者刘校长，你是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啊？ 现在是这个目前是这个在职上那个北交大的 EMBA 马上结课，六月份开题，论文答辩。我在我们北交大那个经管学院24期，我是书记 啊。 为什么当书记呢？就是从部队出来的。 就是我非常好奇啊，您看您是这个部队出来，武警出来，对吧？ 对。 啊，武警出来，他跟英语他不搭界呀。你这怎么想的？说我是一习武之人，我武警包括梁山好汉，我是一习武之人，我怎么能和学文的这个英语培训挂上钩呢？这我特别好奇啊！您这个武警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水平？ 我是这样的，在那个我是80年代末期毕业的。刚开始的时候就初中毕业啊， 80年代末是初中毕业， 对， 然后就当兵了， 在家是也算务农吧，3年务了3年农，91年12月份就参军了 啊， 当时是在山东老家，尤其是农村，我们属于鲁西南一带，鲁西南一带呢，当时是 穷， 当然也不，当然随着那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话，温饱问题和这个零花钱都是有的，但是要想真正的达到今天的富裕啊，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是说在农村，一般是两条出路 啊， 一是考上大学， 二是当兵。 对，不像现在，打工，出门打工，当时在90年代初，91年92年。打工这个词啊还不是很多，都尤其是这个打工明显的是在那个邓小平南巡讲话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南方的时候， 对， 然后您就当兵去了， 当的是武警， 按说应该在山东老家当比较好啊。 听从组织的召唤，党和政府让你去哪你就去哪， 去了北京。 去了北京。 哎呀，确实应该听党和政府的召唤啊。在北京是就是内勤啊，还是 武警内勤？ 武警内勤啊。然后退伍以后等于算是留在了北京。 对，当时是这样的，当时就是说我在部队的时候表现很好，第一天开始到我离开部队的那一天，我每天都是搞卫生，很勤奋，一直严格要求。 山东人的劲儿又出来了。 一直严求，尤其是很严格要求自己，就是当兵。我小时候呢是雪佛梁山嘛，就是武术之乡，练武。小时候练了有6、7年的大红拳，当这个武警也是名副其实，在部队里这个武警嘛，就要是这个。巡逻、执勤，看押犯人，等等，我挺喜欢这个。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吧，从部队离开后，离开后呢，我们的团首长，对我比较关照，因为我在部队里啊，经常是学习，尤其一学习啊，就是学习到深夜，就把以前的课程弥补，就利用了这几年给补上了，把高中的课程，然后呢，当时说有一个项目，就是办学，当时在，你喜不喜欢？这是文呀，刚开始我也很，当然说紧张嘛，紧张，当然说这个有没有压力？有压力，当时我们的团政委说，这个身为一名军人，是金子到哪就发光，我相信你。就是你从部队离开之后，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今天，浪潮当中，也会有你的一席之地，尤其是你在部队基本上有良好的基本功和良好的综合素养，我就看到这个项目之后啊，就喜欢，那行，保证完成任务，然后就从那以后，文武放了。开始公文，从1999年的8月份一直到现在，好像近19年了，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坚守，一直在坚持，还挺好。从这里边我获得了很多欣慰，我们的学生培养了十几万英语人才，再加上高考状元、中考状元，很多， 去年我的学生有一个学生叫李子涵， 嗯， 就是北京十二中学的学生， 嗯， 跟了我上了有7年的英语，还有其他的学科，去年光荣的是北京市十二中的高考状元吧， 嗯， 考上北大的原培学院， 啊，很棒，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好奇，你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角色的转换应该挺不容易的吧？你比如说从。怎么说呢？你说我一个大老粗，然后我搞了英语教育啊，这其中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 有很多尴尬的故事， 嗯， 至今啊， 嗯， 深刻，挺深刻的， 嗯， 一说到这就有点激动， 嗯， 挺难的， 嗯， 啊，虽然一潇洒的说成功了， 嗯， 坚持到今天， 嗯。 但是，刚开始办学的时候，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当时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没有英语的， 嗯， 只有初一的时候才碰到英语， 嗯， 在那个时候，就这些字母还能认得住，到其他的可能又务农了几年，都基本上都忘掉了， 嗯， 啊，挺尴尬的， 嗯， 啊。怎么宣传，啊，正好我们有一个老师叫曹志民， 嗯， 啊，他的学历还是比较高的， 嗯， 他的英语也挺好，他经常教我，他教我不是教我英语，他是教我办学的技巧， 嗯， 还有一些咨询，给家长的解答和咨询， 嗯， 啊， 对呀，啊，您看您这，啊，是吧，就是26个字母不一定能认清楚，啊，对吧，你说一家长来了说我孩子要找您学英语，啊，您这你看您这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是因为是8月份开那个开始招生嘛， 嗯， 当时是公办学校还没有放开学， 嗯， 啊，那只有把这个招生简章加到北京晚报的报刊里，啊，然后呢每天加500份， 每天加 1000份， 1000份 啊，然后呢那时候不像现在。啊，就是环保， 嗯， 当时在90年代末 贴小广告， 贴小广告，就像俞敏洪老师一样，贴小广告， 贴小广告， 挂条幅， 嗯， 啊，还好， 嗯， 我的第一个学生叫王飞，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嗯， 啊，他报了我们英语的 A 班， 嗯， 啊，我 想想这王飞现在应该年纪也很大了啊， 他现在我觉得他的应该是得近30吧， 近30啊，也挺不容易的。 啊， 你看，跟你上来就学英语，啊， 现在还有联系呢。 这26个，就是我觉得他勇气很可嘉， 啊。当时他爸爸咨询我的时候，嗯，还好， 嗯， 基本上 很多尴尬的事情就出现了。 这一次没有出现尴尬，因为啥？我那个这个基本功啊，这个咨询100问， 嗯， 100问，我给我们那个曹校长，我们曹老师， 嗯， 曹大哥， 嗯。 说了几个晚上，白天，嗯， 100问，英语100问， 不是，就是家长的咨询的各种问题， 哦， 100问，我都手抄下来了，啊，我就拿着这100问咨询， 嗯， 结果他问我5个问题， 嗯， 交费了， 啊， 哦，但是又过了2天， 嗯， 那个孩子叫董什么来，那个后来在武汉上的研究生，现在我和他爸爸妈妈是好朋友， 嗯， 他爸爸是个会计， 嗯， 受过高等教育， 嗯。 我的100问，他基本上把我问倒了。后来很尴尬的，我摸起了电话， 嗯， 向我的 这个曹这个 曹老师、 曹顾问， 啊，对，曹顾问啊，他给他解答的很好 啊， 说精神可嘉，山东人厚道， 嗯， 行，我报名。 哦， 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品格感染了他们啊，你不然你这咋回答他们？你这 对 感觉像个骗子，你知道吗？你 说白了，这个 嗯， 虽然说。但是也不敢说不是骗子。 嗯， 那时候就在公办学校的门口， 嗯， 就弄了张桌子招生。 嗯， 啊， 好吧，我们先进一首歌，歌曲回来继续和刘校长啊，和新光明培训学校的校长以及北京青年委员啊刘老师一起聊聊他办学校之间的一些趣事儿。

好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新光明培训学校的校长，同时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委员刘友忠，刘校长啊，也是一位梁山好汉啊，山东人儿，性格耿直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刘校长出来这个从部队，从这个在北京啊离开部队以后啊创业啊，创的是培训学校，而且搞教育，26个英文字母还没认熟的情况下，您就搞英语培训，这胆量确实挺大啊。刚才我们聊到说支个桌子在这个公办学校门口，那你这个有人过来找你咨询吗？你这能回答好问题吗？ 回答的还可以吧。 回答的还可以、啊、 对对对，我就刚才说了一下，就是第一个我的学生王飞，第二个是一个姓董的家长，我们成了好朋友。 那个、也挺辛苦吧。 很辛苦、然后就是这逐步的招生啊、然后呢就是九月初刚开学，怎么宣传？就像于老师那时候拿个浆糊，拿个桶， 忽悠， 不，去到学校的门口去发传单，去贴广告，然后这个宣传广告的时候，家长都不接怎么办？我就拿了一个录音机，里边放了一个英语磁带，英文歌，那么就自然的来了。当时发简章，现在一想。也很正常，因为我们不偷不摸，光明正大的发简章，也是一种勤劳，也是一种劳动的光荣。就是工作岗位不一样嘛。 有人拒绝吗？或者有的时候会遇到困难？ 拒绝的很多。刚开始他不了解这套教材，不了解这一个，因为刚开始办这个教育培训呢，是个新兴产业，新兴行业不多。当时我们九九年的时候， 99年刚开始办是吧？ 刚开始办不是很多，当然有几家是那个都是退休的老教师，老校长。 俞敏洪那时候应该已经开始办了， 他是96年， 对吧？ 咋和他不能比？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生啊，而我们是从那个农村。 不，您可别那这么说，人家俞敏洪兴许还开着车听我们节目呢。 俞敏洪老师是我很尊重的一个老大哥，我很尊重他啊。我曾经听他过好多次的演讲，和包括他的励志的书，我都看。我应该准确的说是他的一个铁杆粉丝，也是我们教育行业的一个受人尊重的老大哥，他的为人引领着我们这个教育培训行业啊，正能量。 您接着说，当时被拒绝的， 当时 我先讲一个我的例子吧。其实我记得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做一个暑期的调研，这个暑期的调研必须到大街上。 对， 然后拿着一个本儿，或者发一个问卷调查的一张纸，让人家填。 人家以为你是骗子吧？ 对，人家就以为我是骗子。当时其实那种心情啊，就被拒绝的心情，其实挺难受的。 没办法， 就是得拉下来脸。 对， 真真正正的这个就是。哎呀，反正挺那种心情是没法形容的，所以现在我一般在地铁或者在哪儿，人家给我发个广告，我一般都是收下， 啊， 不管我要不要参加他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健身俱乐部啊，所谓的什么游泳啊，不管这个去不去，至少我把人家这广告页我收下来， 要尊重他们， 对，尊重他们。您接着说， 当时发简章，比如说100份，可能有25个人接。其中那个有50人的是拒绝收，然后呢有10几个人吧，就是拿了就随手就丢了， 当着你面就扔了。 丢了，有的小朋友啊拿着呢可能就放书包里了，他也不看。我觉得宣传吧，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困难的，是很正常的。 刚才我们那个在放片花的时候跟刘校长聊天，刘校长哎呀说，哎呀，刚才你问这个问题我就差点掉眼泪，确实是， 对，心酸。挺难的，但是一直在坚持。当时呢，就是我们办学，就是我们同行，我们丰台区那一块，丰台那一块吧，好像有20-30家同时办这个教育培训的。到现在为止，我发现就剩下2-3家吧，不容易啊，因为那些创始人有的是教授，有的是老师，有的是专业，文化都挺高啊。由于各种原因不再坚守，而我正好就是 经历过当兵的这种贵在坚持，不怕困难，一直在坚守。当然也是搞好教育吧。当然毕竟上市的就那几个，你想发大财吧，发不了，就是服务，就是给家长和学生服务。因为这个行业呢不像其他的，如果说教育不好孩子，那就是一种犯罪。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就是对孩子的教育，课程的设置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不能误人子弟。我们告诫我们的老师，尤其是我们的，我有两个助手，现在都是比较专业、比较高的。从澳大利亚出那个留学回来的，还有的是北师大的。他们这个专业比较先进。经常每周，经常培训我们的员工。在专业上要更加先进，配合互联网加，把这个专业教学水平提高到更高。 刚才一提到互联网加呀，其实传统的英语教育或者传统的这种综合的学科教育，还是就是我来上课啊，你来学习。现在比如说刘校长那里有没有开发一些新的产品，比如在科技领域啊，或者说是现在你看我们都在说啊，北京的缓解非首都功能啊，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些一些科技方面的这种更好的事情啊发挥的更大一点啊，在这种传统教育领域你有没有突破？你这一个搞武警的，你这练武之人一开始搞英语就已经是，对吧？就已经是突破自己极限了，不会说在英语的这个现在培训的学校基础上又往前进了一步吧。 1999年的时候为什么办那个英语，也是国家号召这个北京啊申办奥运会。英语证。 你还别说，您这一直走在科技这个叫时代的前沿啊。 对，那个我们那个奥运会， 其实您当时当兵也挺时髦的。 谢谢保家卫国。 对，您接着说啊。 这个我们是师兄，这个就是在这个教育行业要走在前沿。根据国家的形势发展而发展。比如说奥运会之前，我们配合北京外事办，是市民学英语，我们也做出了自己的突出的贡献。然后就说这个奥运会之后，这个北京又印到了近几年吧，我们的习总书记高瞻远瞩，是他我们北京，提出来这个要实现这个科技中心、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还有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我们呢就是审时度势，就是说在发展我们原有传统的行业的基础上，我们在科技方面做了一点贡献，集中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台湾引进了高分速读课程。 高分速读， 对，课程。这个课程呢有什么好处？就是说看得快，记得牢，学习呢很轻松。现在不是有好多学生啊，他慢，比如说他做题，他考试慢。我们培养这个就是高分速读这个能力啊，有8种能力。第一个是观察能力，第二个是理解能力，第三个是书写能力、记忆能力、专注能力、表达能力，还有想象能力、逻辑能力。就是让孩子从环境的学习当中解脱出来，让孩子在考试、做作业、其他的时间里能完整的达到他的准确率。而比如说我们引导孩子学那个提高他的阅读水平，阅读水平从册前的5年级的小朋友，5年级的学生，他没有学过阅读，他用传统的阅读就是1分钟好像也就是400多字到500字。要是经过我们的专业训练之后，32节课16次，通过我们的背背机啊、平板电脑啊，再加上我们的内部的软件，孩子的阅读量平均是5000到6000。 一分钟。 对， 一分钟。 对，最高的达到13000字。 哇，就等于原来一分钟可能读个500多字。 对 正常情况下学完这个一分钟读5000-6000字。 对， 那我觉得吧，这孩子挺不容易的。为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 啊。 前段时间我倒看了一个跟这个有关的小笑话，说有个孩子上完学前班的时候就上这个培训学校啊，学这个速读啊，学完速读以后呢就开始升小学了嘛。 嗯， 升小学以后语文老师说，好，接下来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阅读这篇课文，然后大家都很安静，阅读完的举手。隔了一分钟有一个小朋友就举手说阅读完了，老师啪一下子打了他一个耳光，说你不好好读书也就罢了，你在这里捣什么乱。学生说我已经读完了，因为我学了这个高分速读。这确实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啊。 其他比喻之前我纠正一下，这个老师不能打孩子。 老师不能打孩子。 对、 啊、 那绝对不能打。 对， 那打孩子那不是违法、嗯、 有可能确实他学的就是这个真本领，人家真的就能一分钟把这事儿读完。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高分速读课程啊有定位，它针对的是有基础的，四年级以上的孩子，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有基础的，他那个，这个是现在是2015年那个普及，现在在整个北京市吧，有40多个公办学校引进了我们的课程，培训人数呢，从中受益呢，可能是达到20000多人，在全国这个我们是合作的这个引进的这个课程，参与这个项目的研制。据欧美斯总裁杨杰哥们说，2017年好像是150000人学过这套教材 啊。我觉得主持人也应该学学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可以快速的背稿，有的时候可能播新闻的时候啊，有20多、30多页的这个稿件啊，简单一个速读全部都看完了。您回头给我一本呗，我也学一学。 下次我亲自给你送过去，然后让我们的专业老师来跟你交流一下。 对对，交流一下 啊。 这个没问题。 哎呀，时间也快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其实你看现在在花椒上啊，活力982的房间上已经有81000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想和刘老师进行交流。你看有一个叫陈海席啊，这样的一个网友，他问一下刘老师，他说：“刘校长，您能给我们正在创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可能就是你在当完兵，然后离开部队以后去做了这个英语培训方面啊，也遇到了很多艰辛和不容易。也许现在我们正在处于您当时那个年纪和那个阶段，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接地气儿的建议？” 就是说同感，就是说这个从自己走过的路，实实在在的去讲，这个现在的创业和以前的创业不一样了。按照我们 以前就是贴个小广告， 对啊，以前的那个环保法啊，城管啊都没有成立，那个在环保这一块国家抓的不是很严，尤其到了现在的21世纪，现在这个尤其是发展，尤其是现在特别重视环保，所以说不一样了。再挂条幅贴广告那是违规违法。当然，身为一名青年委员，我们一定要遵纪守法，一定要把正能量走在社会的前沿，至于就是说对当前的一个年轻人啊，也是在我20多年前。告诫一下大家，按照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现在创业是最好的时机，这个青年呢也得要有一个理念，有一个精神状态，综合素质，他不像我们当时光是胆子大没有专业，靠一点运气，靠一些勤奋是不行的，在当前的这个竞争力这么残酷的情况下啊，当然这个创业环境也比较好。你看现在这个资金、投资方方面都有，包括银行、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鼓励的创业的资金项目很多，尤其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个 你像比如说，在你这个看来啊，如果办培训学校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踏踏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人， 对呀、啊， 嗯， 一定要不要欺骗去家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嗯 啊，一定要把这个课程的设计，方方面面，要告诉大家家长、 嗯嗯， 要透明公开， 嗯 啊，就是说一定要专业，嗯。 你不能忽悠人家， 不能忽悠。 嗯， 在当前这个社会讲究诚信的今天， 嗯 啊，比较注重的诚信的今天， 嗯， 之所以我，有一个良好的，性格，还有一个更得益于为什么走上正能量，为什么坚持正能量，为什么坚持正义？ 嗯， 就是来源于家庭教育。 嗯。 这个小时候我受我们父母的家庭教育的严格啊，说再穷人不能自短，一定要勤奋， 嗯，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所以说呢我们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观念啊、 嗯、 就是说什么都靠自己勤奋啊，家长不一定给你带来多少那个万贯家财，但是呢给你一个健康的心态 嗯 啊， 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实在，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多勤奋一点，有的时候确实能创造很多的经济价值， 对、 嗯、 你像我们新光明学校这个在2006年就创造了这个家庭教育大讲堂，是公益的、 嗯、 每年有培训2000到3000人从中受益。 嗯， 我们都是基本上请在2006年到2012年之前，我们基本上请的都是英语专家。 啊， 2020年之后，我们从 就是说给家里的家长也教教英语。 不是教英语，重点是引导家庭教育怎么正能量的引导家长。 嗯， 不要惯孩子。 嗯， 不要就那个中孩子，就是说。让孩子光那个大大方方的健健康康的成长、 oh. 啊，是这种。然后呢就是说我们2012年之后呢请的是各种专家，家庭教育专家、 嗯、 我们和北大这个成功家庭教育课题组合作，我们请他给我们这个家长讲家庭教育。 嗯， 从2006年到现在可能是大概有30000多家长从中受益，也做全是公益的，一分钱不收、 嗯、我觉得这刘校长以后自己培养孩子绝对能培养好啊。 不敢说，至少我现在为我的孩子而自豪，我的孩子特别阳光健康。 嗯，哎，我现在特别好奇，你说刘校长刚才有网友也问了啊，你像这个叫清火的网友在花椒上，在我们活力982的房间问刘校长说，嗯，特别想听刘校长说英语啊，刘校长能不能来两句英语？ 就看老虎油吧。 你们啊，叫爱老虎油啊，这你得怎么得来两句对吧？这 免了吧 啊啊！你看这网友的这搞笑啊，包括网友机智的小杨6267啊，他在我们的花椒啊活力982的房间里问这个刘校长说：“刘校长，这个刚才说小的时候习武，学的什么？ 大红拳。 大红拳。 这个大红拳呢是这样的，大红拳呢是当年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留下的。 嗯， 那个我学的是大红拳。”我们家乡还有小红拳，小红拳是那个明朝的开国元勋朱元璋留下的。 嗯， 我选择是大红拳，学了有大概6年吧，现在还会。 啊，这个可以防身用，也可以健身用。 对， 嗯，小的时候学这个东西没少吃苦吧？ 不是少吃苦，当时就是在80年代这个中期，就是说这个好像文化农村的文化娱乐特别少， 嗯， 也就是一年看个3到4场电影， 嗯， 听2次戏、 嗯、 我们老家不有河南豫剧吧，山东梆子吧，豫剧团啊，听过这几场，其他的就没有了。 嗯， 那到时候你放学以后干嘛去？寒暑假干嘛去？ 嗯， 那只有我们老家那个村里有一个老人， 嗯， 练武， 嗯， 他教了我们6、7年吧，啊，当时练武就是锻炼身体， 嗯， 啊， 你看网友一生所爱在花椒上和我们留言说，嗯，行，刘校长这学校保安也省了， 哦，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教委的有关指示规章制度，我们有正式的保安，我们和北京保安公司签了一个合同，有几名保安， 所以小的时候的这个学习习武和现在的教育，你觉得有必然的联系吗？ 应该有， 应该有， 应该有。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学习还是学武，都是吃苦的一个过程。 你小时候只有多吃苦，才能为未来处于不败之地，或者是更好的发展，做出，就是说，应该是多吃点苦。按照我们的教育规律，小时候就应该多吃苦。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啊，刘校长也给大家再打个招呼。 谢谢大家。 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说啊，和大家聊聊这个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啊。每一个界别都不一样啊。刘校长是青年委员的什么界别啊？ 教育界别。 教育界别。 对。 啊，包括你看昨天的时候我们请到的是文体界别的白瑞啊，每天一个啊，大家我觉得也都很愿意听我们这个板块的节目啊。你包括你看网友大声唱7458问明天的青年委员是谁，你明天九点准时来这儿肯定就能知道明天的青年委员是谁了，给大家卖个关子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啊持续的关注我们青年广播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张悦，明天早晨的8点青年说和大家继续相见。 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爱是像朋友收回，是像逃亡踹退，是有了盔甲也有了软肋，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蕾，狂风中碰杯，历经也奉陪。本来偏不输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偏不输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